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嘅解法杂货店。咁啊，今日系第六集啦。 第二节 嘅第二节系啦。咁啊，我哋第一节好流畅，我哋好互动式。 嗱 ，今日突破到我唔想嗰种节奏，我哋就可以好似倾闲偈咁样啦。即系好似猜波咁咧，系几好嘅。即系咧，我唔想好似咧得我一个人喺度读啲法律咁样，咁系好闷嘅节目嚟，咁会死人嘅。再听落去。 因为开头咧，我阿 Kerry 啊，咁可能未系咁投入，未咁熟悉嘅时候咧，系啊紧张咗啲，咁啊令到咧阿 Johnny 都紧张咗嘅。 嗯，咁啊，所以唔怕。头先个节已经系一个良好示范。咁亦都咧，我都想尝试下咧，即系我哋从翻一个时事啲嘅角度去切入。如有法律嘅问题先讲法律，咁咧就会好过咧我硬性咧规定每次要讲一个法律题目咧，咁就可能反而系会冇咁吸引，同埋会冇咁紧贴个时事咧，咁个可听性就会减低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我拣咗个比较大啲嘅 topic， 咁我就想试下讲即系比较啲 hit 啲嘅嘢啦。咁我哋上一节就讲咗啦，即系我哋谂住探讨一下一个未审先判嘅风气，同埋呢件事应唔应该做，同埋呢件事对于我哋个系统有冇一啲冲击，系好啊定唔好啊，定系应该点咧？咁咧，我哋就系想去探讨呢样嘢啦。咁啊 ，Kerry 有咩睇法先啊？ 未审先判 嗱，最近系啦，嗱，我补充一下，或者你可能唔知 系 嗱，最近咧。有好多嗱，其实咧唔单止系讲紧嗰啲所谓性侵案啊，咩 Me Too 啊嗰啲事件，就算系讲紧我哋啱啱成日讲嘅阿朱经纬案件咁，都会俾我哋俾人话我哋系一个未审先判嚟噶。话喂，扯人哋都未判， 嗯、 你哋班人已经系网上喺度讲啦，又话应该快啲拍佢啊，快啲判佢啊，又话佢肯定有做过啊乜乜啊， 系 咁呢啲嘢啱定唔啱咧？嗱，阔好大啊条题目， 我就觉得最主要嗰个要点，我个人认为啊，即系会唔会涉及到一个对被告唔公平先？首先，即系话被审先判，我哋 好专业 而家喺度讨论紧嗰啲嘢，系即系好啦。咁你话会唔会对被告有啲唔公平啊？或者里面肇事嘅人啊，系啦，我哋会。认定为会唔会有几种嘢喺边个情况下叫做话对佢唔会唔公平， 嗯、 有边样对佢可能有影响，咁我哋就要谨慎啲，系啦，尽量持平，等大家去判，我哋尽量解释里边个内容俾人，即系俾大家听。 嗱，我谂对于被审先判最大嗰个 challenge 咧，即系认为最唔公正嗰样嘢就系会影响咗嗰个被告人作为一个被告人。佢应该拥有嘅审讯嘅权利，即系我哋早几集咪好认真咁讲过一个被告人有啲咩权利嘅。如果你嗰个未审先判嗰、那个网上舆论系去到一个地步，直情系搞到啊呢个被告人完全都冇办法审到佢间案，系一个好公平嘅审讯。喂，我想连辩护都唔得，你哋直情系雷霆万钧、千军万马咁样冇，即系咁去屈我话我有做某啲嘢。如果系去到咁嘅地步咧，咁当然呢个未审先判，我觉得系好有问题啦。 系，咁你讲紧未审先判，咁我哋首先会界定为佢系一个系被定罪嘅情况下啦。 嗯， 吓、啊，亦都可以，咁被定罪应该就唔会系有判刑，咁呢个 冇错， 应该影响唔到。 正确， 吓、啊，咁最终我哋想做咩呢？就系、是、想带出件事主要嗰个要点，等大家嘅听众去到判断。希望喺咁嘅情况下，你哋判断啦，就唔好由阿 Kerry 啊，由阿 Johnny 咁样噏出嚟。喂，究竟你啱定唔啱？如果咁样，真系对大家唔公平啦。 阿 Kerry 佢而家讲紧对未审先判有乜定义啊？嗱，如果未审先判，另一个呢句说话，另一个意思就系话，即系我而家系一个被告人，我未同佢做审讯，我就已经判咗佢有罪或者冇罪啊。 嗯， 咁就叫未审先判啊嘛。 或者我认定咗佢系。佢一定系唔啱噶啦，或者一定系咁样噶啦，咁呢样就对佢唔公平嘅。 系， 即系你话喂，我觉得呢度可能有争拗点，咁大家咪讨论下咯。你话其实会唔会有影响咧？咁你严格嚟讲，咁梗系唔应该咁样，但我又觉得未必咯。大家研究下啫嘛，究竟你话咁样做啱唔啱？ 嗱，我觉得咧有啲情况要分开嘅，例如朱经纬单案，例如啊，因为对于朱经纬单案咧，到底佢有冇做过嗰件事咧，其实系冇争议嘅。就算佢去到审讯嘅时候，都冇争议过到底朱经纬有冇用警棍去接触其他人身体。其实呢样嘢 大家喺审讯入边从来都冇争议过呢件事。咁而事实上，大家睇完条片，见到佢攞棍殴人，咁呢件事咧就唔系做作紧一个对于佢定唔定罪嘅一个判断，而系闹紧佢。我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唔系做一个判决啊，大家讲嘅嘢，大家要讲嘅嘢系一个判断，系一个对于佢做嘅嘢嘅行为嘅一个道德判断。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站喺呢一条线嚟睇咧，我觉得呢个评论系冇问题嘅。我觉得 好，又多谢 Johnny 支持呢件事。 你话如果唔系嘅，如果假若根本冇嗰条片发生，冇嗰条片影到呢件事，而有人话阿朱警司攞棍殴人，而朱警司从来都系话我从来都冇做呢件事话，咁而大家有一大堆舆论话快啲拍佢啦，攞埋佢啲长缝啦，快啲掟佢入监仓啦， 咁呢样对佢唔 公平，拍翻十碌八碌，咁我就觉得有问题啦。 系，我都认同系咁样，因为嗰真系睇到即系直头影到正一正噶嘛，呢样就冇 所谓，所谓断正冇得抵赖。 即系嗱，我哋而家笑，我哋唔系话笑话朱 Sir。其实我而家调翻转头，可能上一节嗰唔知大家听众听咗未啦。其实我而家好同情阿朱警司，即系唔系话哎呀你猫哭老鼠，唔系，我觉得佢系有错，但系我反而我觉得应该定佢轻啲咯，因为佢都系真系当其时佢系执行紧职务嘅，只不过系可能其他原因，例如情绪影响啊或者啲咩啊，导致到佢做咗呢个不恰当嘅行为。但系佢唔系话我处心积虑走去嗰度，喂，我本应唔系翻工嘅，我都着翻到制服女勾嘅，咁你梗系唔啱啦，系嘛？咁咪当其时佢真系喺度执行紧职务，你亦都无可否认，系嘛？佢只系个情，佢人嚟嘅啫嘛，每个人都有情绪嘅。咁啊，朱警司当其时嗰依一下咧，可能啊，调翻就喂，阿郑生前因后果都系该勾噶啦呢一棍，但系咁啱就系俾人影到唔应该勾嘅时刻，那个 moment 俾人捕捉到。你就斷正嗰下，我覺得，所以我個人傾向就係希望阿朱 Sir 輕判嘅， 即除非你話忽然間喺阿朱經緯個 Facebook 度揾到，原來佢寫咗啲嘢咧，話哇你條你班謀你啊，我真係揾人勾你咁，可能講嗰啲 你冇俾機會我，俾到機會我實勾你啊咁。 係啦，如果講嗰啲咁嘅嘢，咁梗係唔得啦。不過咁嗰個又會有個問題話，咁到底嗰個 account 係咪真係控制㗎？嗰啲嘢係咪真係可以呈堂㗎？ 大佬你又要玩打官司，你係大律師，你梗要玩啲啫。嗱我哋又即係我哋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好实在嘅，好实际，我哋即系我哋都系。 所以咧，嗱，网络世界嘅嘢咧，其实真系从来都唔可以当系法庭嘅。你有啲时候啲嘢一样，有啲时候有啲嘢一样，有好多时候啲嘢就唔一样啦，系好难判断嘅呢个问题。 系， 即系正如我头先第一节我所讲，即系冯伟光事件咁样，哇，俾人话升完一巴，警你又唔去报嘢，啊唔系佢好似有报噶，即系更正翻先，我记得佢最尾好似有告嘅。即系如果佢当初净系喺 Facebook upload 张相，话俾人兜咗巴，跟住又唔报警，又唔有跟进，咁嗱，我问题嚟啦，咁佢其实做呢件事有冇错咧？你觉得？嗱，好 open 我哋而家讨论一下先，你觉得咁样做有冇问题先？ 都可以嘅， 都可以嘅。 我系又系咁得，同埋扮晒持平。 咁我都觉得冇问题，即系例如我哋今日搭车 call 完架 Uber， 条茂利跟住又唔知去咗边，跟住咧打电话俾佢吸你线，即系咁嘅，我都未开佢名啦，系咪？ 系， 即系又例如你 遇到 某我哋某同台主持，即系去完食饭 book 位，跟住嗌咗佢去，跟住去到跟住，结果张台又俾人收翻，又唔留位俾你，咁我哋跟住又开埋佢名啊，插佢间铺啊咁样，咁呢啲啱唔啱咧？啱唔啱咧？ 好，咁啊，越讲越激啊！ 系， 咁啊，都去到成十分钟咁滞噶啦。 或者你我啱会俾时间你，我再讲多阵先。 好， 嚟， 好，你继续啊！你讲埋。 唔系啊，我问你啊，你觉得如何啊？呢啲做呢啲嘢有冇问题啊？呢个其实严格嚟讲，真系唔系法律问题嘅。不过嗱，我哋好理性咁讨论，因为你完全你嗱，如果你完全唔俾人网上面讨论任何嘢咧，我觉得系唔啱嘅。咁你话上边网上面啲嘢系咪下下要好似法庭咁要拎足晒证据出嚟先至可以讲咧？咁呢样嘢其实都冇可能噶嘛，大家知道。 系，我哋尽量讲一啲大家关心嘅要点啦。咁其他嗰个判断，尽量留翻俾啲听众。 因为嗱，例如我要评论个 Uber 司机有问题，咁我 就要證明好多嘢嘅咯。如果係好似一個刑事法庭咁，嗱，我首先要攞翻個商業登記，唔係攞翻個車牌登記，證明佢就係呢架車嘅車主啦。咁要證明咧，呢個 account 呢個 Uber account 咧係佢開嘅啦。咁咧而當時咧就係、是、要佢舉證至到毫無合理疑點咧，而佢咧就係、是、接咗我哋個 order 咧，跟住而特登咧去拒絕我哋個 order， 跟住走 Q 咗去。嗱，咁我哋嗱 我哋 係冇可能做噶嘛？你要喺網上邊批評一啲嘢嘅時候，係冇可能做到噶嘛？呢樣嘢一定做唔到噶嘛？咁所以喺呢个层面嚟讲，如果我哋要每一件事要批评之前，都要攞足晒可以上法庭嘅证据咧，咁其实咧系一定系唔 work 嘅喺网络上边。咁呢样嘢我哋一定要接受有咁嘅情况先，先至可以去评论到到底拎啲嘢上去证据，拎啲证据上去网络审判嘅时候，呢样嘢啱唔啱？ 嗯， 系咪咁样样啊？嗱，我讲好长啊。你又讲下你睇法啊？嗱，我冇话帮边边噶，其实 so far 都我拎出嚟讲住先嘅。 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众听呢个节目都系想听喺事前，其他人点睇，你自己又研究下你自己究竟咁嘅睇法，其他人有冇支持你？ 系 啦，我觉得好多人都系想知啊，我系支持嘅，会讲少少啦，讲少少啦。 即系其实我觉得网络去唔系喺网上边去做一啲判断咧， 又唔好去公审咁咯。 系啦，因为本身我哋做网台节目就网台节目也好，做时事评论也好，已经系一个判断嚟噶啦。个问题只不过我哋建基于好多好似系比较客观嘅证据之后去做评论啫。而事实上咧，我哋嘅所有嘅 comment 咧，全部都系一个主观判断嚟嘅，亦都系一个冇证据之下嘅审判嚟嘅，可能系或者可能系证据不足啦。咁所以你话如果要一刀切完全否定呢样嘢咧，咁我觉得系冇可能嘅。 系 咁呢个系第一个 point， 呢个系第一个 point。咁第二个 point 啦，第二个 point 啦。 好， 如果你系男人，如果你系男士， 系 嗱，我今晚同你做节目。如果我系女士啊， 系 我今晚同你做完节目，我 Johnny 同 Carrie 做完节目，我第二朝发现 Johnny 嘅 account 有张相，跟住我拎住张纸下边写住井 me too， 喂，我琴晚俾 Carrie 搞完。咁大家点睇咧？大家点睇呢件事咧？你觉得点咧？ 你知咩搞先？嗱，呢样嘢大家就会谂嘢啊，系嘛？ 嗱，呢个就系即系坊间而家闹得好劲嘅一个 系 一个话题啊， 系。 所以我哋又即系沾下手呢个话题啊嘛，呃翻啲听众翻嚟先。 可以揾一集特登攞出嚟讲都得嘅， 而家咪讲紧咯， 大家好， 而家咪讲紧咯。 喂，依集 一啱留翻时间俾你讲交通，唔使担心，讲埋喺度先。 系，但系呢个我 阿 Kerry 俾我抛窒咗，佢唔知自己讲到边。我话我同你啊，做完节目啊，今晚啊，听日啊，你见到我 Facebook account 啊，我话黏住张纸写住 me too， 我话我俾你摸过啊。摸非礼啊！我俾你非礼， okay. 你觉得呢件事有冇问题啊？嗱，我咁样做完咧，我保证你身败名裂，贴埋张相出嚟，讲你系边个？ 对我嚟讲，影响一定系好大嘅。但系你还我一个公道咯，我觉得要点为之叫还我一个公道啊？你一系就提出证据入到我罪，咁对我亦都系一个交代；一系你就告，你就唔好搞我，咁先至公道嘅。如果你喂你又要举，你又会提出有件咁嘅嘢，但系你又唔去举证。咁你真系噏嘅啫，我够话我俾阿张咩知非礼过啦，咁佢都唔识我，我又唔识佢，咁我噏嘅啫，咁唔得嘅。 即系咁，我哋头先用咗差唔多七分钟以上就讲，即系我觉得网络上面有啲判断系应该嘅，有啲亦都可能系借助个网络去讲咧，都系应该嘅，因为揭发一啲嘢嘛。亦都冇可能下下好似法庭咁做嘛。 嗱，我亦都理解一样嘢 ，Johnny。 咁但系如果系呢啲情况，咧我就觉得咧系嗱，如果假若我今日同你做完节目，我第二朝话俾你非礼咗，我又拒绝去报警，我亦都拒绝提供其他资料，咁我觉得咁做咧就系有问题嘅， 梗系有啦，你俾人公审啦，唔系我啦， 因为我觉得个问题系 即系我觉得你一系唔好点着佢，你点着佢你就做埋佢咯。 我对你嗰个指控唔系一个简单嘅指控咯，我对你嗰个指控系一个严重、 极其严重嘅指控。你除咗损害，即系唔好话我个人名义先啦。你呢个指控其实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有冇咁嘅事嘅，系嘛？咁呢种压力先至系最大嘅，对我嚟讲。 即系如果有人咁样系，佢唔系一定要逼佢去报警，但系我觉得如果佢要系做 呢样 你 系 咪想讲咩二次伤害啊？嗰啲咁嘅嘢 系啊。 哦，我唔认同、啊。如果你嘅噏得出嚟嘅，你就唔好话 二次伤害， 唔好话咩二次伤害。咁你不如索性唔好讲。你噏咗，你噏得出嚟嘅，你就要做埋佢。 今次喺嗰度俾人围啊，不过好唔紧要。 喂，你指控得嗰个人，你要对嗰个人负责任噶嘛？你一系举证证明佢有罪。是吧，或者你举证出来证明他没有罪，那他都是一个受到一个最终的公平的一个判决。 嗯。 是吧，还他一个清白，或者直头入到他罪，那才是公道的嘛。喂，你噏完又不做，那不如不要噏。 嗱，我就觉得很简单，要成比例。要成比例。你越是严重的指控，那例如这些啊，就是如果我真的，喂，我是一个网络名人。 是。 在个网台里讲我被人非礼员， 系 开埋人哋名，你可能冇啊，咁冇都唔代表唔系嘅，因为你冇咁，其实都估到啊嘛。咁我两个节目得两条友，咁我话做完节目就俾人摸完，咁一定系得另外一个啦。咁就咁嗱，做一个咁严重嘅指控咧，我觉得咧，我要求简单嘅啫，要一定要成比例你做嘅嘢， 嗯， 你一定要做翻相应嘅嘢去， 嗯， 去提供，你唔一定要去报警，但你要做翻啲、嗯，你要讲翻啲详情出嚟。你个指控要同你嗰样嘢你要成比例先得噶嘛？你唔可以话我讲完，跟住喂算啦，我唔再提啦，拜拜。咁跟住个个就望住你，跟住差人嚟又拍门嚟揾你，咁我就觉得咧，咁样嘅网络指控咧系有问题嘅、嗯。 我同意，嗯， 即系呢个就系我 so far 见到所谓而家嘅性侵案、 嗯、 Me Too 行动，哦、我觉得。 唔怪得你会 提嘅地方啦， 唔怪得你特登提啦。喂，你都系一个正义嘅朋友、啊， 唔系正义嘅朋友。我见到呢个 topic 好 hot 啫，大家又讲到底 啱噶，啱噶， 心先判啦、 啊。Johnny， 你咁样系啱噶，即系对某方系唔公平嘅。咁你即系你又好正义，我知道你嘅性格。 嗱， 你 亦都有啲 为啲人平反嘅啫，有啲即系你话佢有罪冇罪，你既然噏得出嚟，你又搞埋佢。唔该你，你就唔好，你又唔好讲完之后，哎呀，我唔想受到二次伤害，所以我又唔讲啦。哇，大佬，你知唔知你伤害紧人噶？你噏咗 我相信你讲完咧，呢集去下集都会俾人闹趴街。 唔好啦，如果咁样，我哋下集索性就讲性罪行啦、 啊。 下集嗱，今集冇乜时间啦。 系啦， 啊， 我哋暂时个未审先判咧，就讲到呢度。咁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充分嘅讨论啦。 好， 咁我哋咧嗱，继续俾阿 Carrie 讲佢嘅交通，因为咧我哋上次好似讲到，咪讲到不小心教驾驶。 上次未，我哋。我哋讲嗰个 直 地带同埋喂无故响号，我无故响号度提一提，即系话你喺度拨紧个的士佬，做乜好唔让你喺个中间嗰度上落下？咁、你好燥火咁咁长安拨佢阿 Sir 行埋嚟，你知道佢会做啲咩噶啦？咁你得一个解释可以接受嘅啫，咁我讲咗噶啦，系嘛？咁呢度我唔再提啦，讲翻一个新啲嘅，即系我唔主张人哋讲大话，但系即系呢啲都系情有可原嘅嘢。咁大家既然作得系听众嘅，咁当然啦。喂，会唔会有只猫冲出马路？你揿安去警告嗰只猫，或者警告对面架车争啲撞到只猫嗰个，你想佢引起注意系嘛？所以你先揿安。喺咁嘅情况下咧，你避免意外发生而作出嘅行为咧，系值得原谅，而且系冇犯法嘅。咁系啦。OK， 咁讲返今日我又想嗱时间无多，我想提啲简单啲嘅。 嗯。 咁喺一啲我哋知道啦快速公路上面呢，我又再提多样嘢喎。其实呢我哋揸私家车嘅人呢亦都要留意，我哋要留返条线俾啲大车行嘅。其实有时我哋一家大小可能我哋会行得比较慢啲啦，我哋唔占用右线。但我哋占紧，譬如喂有四条行车线或者三条行车线，我哋行紧条中线嘅，有时我哋都阻住啲大车嘅。点解呢？因为可能有啲载紧货嘅大车行紧慢线，咁有啲譬如啲拖头啊，得个头嗰啲，佢有限制嘅，佢拖住个架，但系佢好轻嘅，但系佢唔行得最右嗰条线，即系我哋所谓嘅快线啦。 嗯， 即系超过三条行车线以上咧，其实佢系唔行得嘅。咁你又压住条中线。 大车唔行得右线， 最右嗰条，如果三条行车线以上， 即最快嗰条啦。 系啦，咁其实喂，好话冇听，我又冇叫你蚀底。 咁点解嘅？咁其实我想问，知唔知点解？ 呢样又我又唔知，但系法例系咁样定明咧，即系话如果超过三条行车线以上咧，最右嗰条线咧系唔俾重型车行嘅。系啦， 我应该重型车唔 suppose 行最快啦，可能 系。 都系危险嘅，因为最快嗰条线其实咧喺三条行车线以上嚟讲，其实咩车都唔行得嘅，只系俾一啲细型嘅车攞嚟合法嗰个速度入边去到爬头嘅啫。咁、换句话讲，我又要提醒一下大家，点解有时啲货车系咁拱住你啰柚啊？你唔好话人哋玩嘢，其实你有冇考虑过系你自己行得慢呢？点解？喂，我一家大细，我阿妈几廿岁，我凑住个 B B， 咁我咪喂嗰度100公里，我行70得唔得？得，咁你咪行埋左边咯。但我又唔主张你涉埋扎货车中间，即系唔系涉埋一扎泥头车嘅个中间啲货柜车中间，但系你留翻个中线俾有需要嘅大型车爬头，因为有啲拖住个货架，可能佢都好赶嘅。咁你又行紧60-70，压住个中间线，但佢又唔可以行最右线，咁佢推住你，你又冇办法。咁佢咪焗住拱住你个啰柚，咁你又话哇人哋黐到你咁实，咁即係其实大家揸车，我希望大家呢互相忍让，互相理解，即係一个路面上面呢，我哋系主张唔理边个唔啱，我哋都唔希望让意外发生。喺咁嘅情况下，咁你先为一个谨慎嘅驾驶者，即係我希望大家都理解，你唔好误会哇佢条货车佬玩嘢咁样咁做埋危险动作。其实你有冇检讨过你自己呢？係啦、即係有啲人唔为意嘅，我 Kelvin 想喺呢度提一提，希望大家都除咗注意人哋，注意自己安全咁样揸，亦都要留意人哋有冇犯错。你能够包容其他人嘅犯错，咁就保你一世平安。好多谢各位。 好，非常之完美喺度。咁系咪就讲到呢度？ 哦，咁我哋暂时或者咁样嘅呢一集，我哋讲到呢度先啦。系啦，因为我哋留翻嗰个性罪行嗰度留翻。 嗱，今日就开咗个 topic， 未审先判，亦都讲咗啲关于性罪行少少关于性罪行嘅。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真系尝试深入啲探讨性嘅罪行啦。 好，亦都希望下一集我会带一啲交通嘅，大家平时可能冇乜点留意嘅，提一提大家啦。 系咪开始讲不小心驾驶嗰啲啊？真系 都可以嘅， 系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讲啦。 好， 好，拜拜。 好，拜拜。